北青报说呀，这个现在咱们景区最大的承载量中秋前要公布。另外北青报还说呢，说是咱们这个北京啊，有一个42公里长的冬奥路一直通到河北那崇礼，知道吧，年内开工。另外呢还说了啊，这档子事儿跟很多朋友有关系啊，北京说人统计了，每五个人里面准有一胖子啊，是吧，你看这里头他就没我，一定有于浩和左左。好啊，就是说得注意健康，你说是不是呢？ 哎，我说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不报啊？ 必须有啊！ 陪你说说话，陪你聊聊天，陪你唠唠嗑，听好啊，可招笑了。 很多朋友啊，龙哥来了，是有些个病啊，真的就是几块钱他就能治，你看看。海娟大姐，哎呀，郭大夫这样的好大夫应该多啊，多多，哈哈，多多多，哈哈，对对对。洪生师傅说，继续反腐，必须的啊，行走天下也这个意思，是吧？说接着放，接着放，该刁德一了，刁德一，刁德一，您来，您来，哈哈，对，您来，对。9127，手机尾号9127，哎呀，聊聊国安吧。哎呦，我跟您说啊，徐云龙现在带球进入禁区，一脚射门。哪儿的比赛呀、啊？这国安是吧？是什么时候事儿？您说哈、啊？这个1723说这个国企必须改革啊，精细放的恰当。哎，谢谢您，谢谢您啊，赶紧啊，是吧？反正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啊，咱们得这个啊，这个懂法讲理啊。对，你瞧了没有？这姑娘20来岁，哎呀，你看看《京华时报》的报道是吧？东北来的小虎姑娘，这挺好的姑娘，怎么起这么个名？我用的是化名，那您给人起个好听点的化名不行吗？就那意思，这虎啊，东北姑娘，哎呀妈呀，就说这姑娘太虎了，别的咱不好说，就这个，就这小虎，哎呀，太虎了，20来岁，跟这个小男生啊，俩人挺好的，情投意合谈恋爱，好好谈吧，呵，好嘛，翻脸了，分手，分手就分手吧，不行，分手，我不分，你到底是分是不分呢？呵，恨的呀。说这个前男友去找他的前女友，嗯，好家伙，这够乱的，哈哈，对，急眼了，不行，你给我回来！微信上叫他这前男友，人不理他，恨的呀，噗，一把火，把那小哥们那个房间给燎着了，嘿，这给发微信，看见了吗？看你们家着火。